这样的。 啊，这个饭没法吃了。 关闭屏幕，放下。 比如，垃圾分类，变废为宝，举手之劳，生活更好。 一调频105.1兆赫， 你好。天，江南沿海一带倭患蔓延，民不聊生，朝廷腐败，风雨飘摇。在内忧外患之际，戚继光为此，夫妻从此成了陌生人。此后，戚继光被调往北方平定匈奴，驻守蓟县。 娘， 速速与我脱下。 娘，报名参军事关重大，哪能说穿就穿？ 勇而立，继承父辈光业，立志横戳疆场，杀敌建功，不愧我齐家的。 这是男儿立当以身许国，哪里还不得许多。前真是举义讨温情，阿将军实在听人言道，请骑士们中一脉单传，倘若疆场之上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断了其家？请世风将军，此事万万使不得。见激光焉能不清，杀常无情，其谋怎会不明？将儿水腾苍生，我呼将儿水呼大参军。夫人放心，安达成何处性命也要保勇儿无恙。勇儿是你来来来，经得风雨，保得命安，才不愧为咱齐家军的后代。前前他积下了国仇家恨，不禁将他救神灵突坦，战场之上既要勇猛杀敌，又要严守军纪。天朝地师，你的伤兵时有复返，我这里讨得草药偏方，将 怎奈那戚继光数次奏本朝廷，皇上已认。 庄师兄，你喝吧， 你喝吧， 你喝吧， 你喝吧。 我爹他端水给我喝，我也是这样摔了碗。 真有幸，命同心。 定让我口闻风丧胆，永不埋怨犯。 永不来。 先之生，寒战兄弟全部 难 杀了。哎哎，对， 要远渡重洋。只是因为大明衰败无能，重文轻武，压制武将，如今既有戚家将 降我台来，命悬一脉，东奔西走，岂能为这点阴空？我潜伏在海滩礁石旁，偷袭若能成功，我们乘胜追剿；倘若失利，那戚家军 实才将军鸣金收兵，你可曾听见？ 乘胜追击，敌手可屈。 你可知违抗军令？ 大成，救命！ 何以一旦戚家军威何在大明法律何 奥 爱勇将其勇推 皇天长一生啊 自古王法不容，这里只有真情，哪里有父母亲情？两父 求你公主，莫让我孩子也是后朝来报冤的后人，为财色。 由于清河子弟吟唱的是夜歌 接下来请听尤三姐祈求菩萨保佑她和柳香莲。 韩晨的妹妹韩 是白的，纯洁。 树是绿的，充满希望。 污染是灰的，我讨厌雾霾。 蓝天。